Thank you.

阿那都巴努乌嘎米达马都西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纳斯卡欧巴耶当阿巴阿那都巴努乌嘎米达马都加拿大阿萨卡达鲁玛里斯法拉欧巴耶当阿布伦伊沙米达鲁伊萨马达马斯登根三本阿努耶达西蒙恩伦米达伊沙米达鲁伊萨萨鲁嘎达曼玛达米达伊尼斯基南梅兰当乌斯内加鲁辛哈萨阿鲁阿里乌苏尼达嘿伊尤阿那杜阿萨嘎达鲁玛里斯法拉欧巴耶当阿布努嘿呀哦吼嘿呀哦嘿呀哦吼嘿呀 车秘密。 我那曾经的嘉宾， 我那曾经的嘉宾， 我那曾经。 列车已启动，火车声轰隆隆，一会儿天变光，一会儿城市走。Hello, what's up, Freddy? For more, Hello, what's up, Freddy? More, Hello, what's up, Freddy? For more, Hello, what's up, Freddy? For more, Hello, what's up, Freddy? More.想起了小时候外婆家的屋后，山风一落落，躺着做白日梦，云儿像花朵，鸟儿天上走。 心找回 去点起着蜡烛，家里走拉长家路。 美人正水，郎君啊，世醉多情高醉，后悔也得成相对。心边啊，无浓爱多伤结愧。人的目泪旁滔天，多心的娘啊，一度无了事，后悔也得下难以。何时那郎君啊，一度在心边。 哥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哥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华莲，可莫爱多人呐，爱把我什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克巴拉马桑尼吉丹吉拉，克巴拉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巴通啊，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怎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克巴拉马桑尼吉达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提波，可莫爱多人呐，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 水沙都嘎咕呀子在呀呀咕呀啊子在呀呀大力丁呀啊呀啦呀啦阿里嘎啦呀啊嘿哟 Yeah!